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纯。 各位好，我是道道。 随着月份的叠加，马上会到11月份12月份，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会亲水啊，对海啊、水啊比较亲切。而到了冬季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运动，因为去南方度过哈。 对。 但是如果真的是北方的话，喜欢雪的朋友一定会涉及到滑雪这样一个关键词。 是的，一到了冬天，雪绝对是成为这个季节的主题。 是的，不管是东北地区的滑雪场， 对， 还有就是欧洲的滑雪场， 哇， 屈指可数，很多很多经典的部分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有独特的滑雪资源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湖光山色，我觉得大家来大声告诉我它的名字， 瑞士。哎，周驼你还行啊， 周驼可以啊， 你现在欧洲基本都听过了啊，我听过了，基本瑞士的滑雪场我也听过几期啊，挺高端，各种比赛都可以去举办， 是 中道啊、高级道啊、初级道都可以完成。 是的，都是专业的。 今天周驼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个之前真的是从事滑雪专业的旅行项目的一个超级旅行达人，现在是友邦的代理人啊，他的名字叫做黄东，欢迎。 欢迎黄东。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是的，黄东看上去呢感觉非常的温婉啊， 非常的娇小可人。 对，但是我觉得滑雪这个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对， 你之前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对这个行业有爱，还是就是因为工作去涉猎了滑雪呢？ 其实我说直接一点啊，我就是因为工作而涉猎了滑雪。 这很直接， 很直接， 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好吧，那我再问一下， 想去滑雪来着。 但是我问一个更加可能偏向于主观意识上的，那黄东你本身对滑雪这个是有多大兴趣？ 我觉得50%吧， 50%， 对，一半一半 、 对。 那现在会滑雪吗？ 会。 单板双板？ 双板。 哦，双板， 双板滑雪。 是的。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黄东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特别惊险刺激的滑雪比赛。 对，极限运动之超级玩野雪。我 天， 很多朋友提到野字就会有点那个生畏，比如说野雪啊，爬野山是不是不安全呢？ 是啊， 是不是有一些盲点呢？ 而且这个野雪是不是技术要求更高啊？ 我问问黄东啊，瑞士这个地方那很多滑雪场，那举办这种极限运动的滑雪场是有特殊的场地和区域吗？ 有的， 有的哈。 对，这个我们举办，我去看的这个比赛哈，就是世界的野雪比赛的一个盛会了，就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一些选手去参加的， 这个场地它要求都是那种自然的一些高山、 哦、 首先它海拔很高， 是， 然后我们国内确实是没有，目前还没有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一个地方， 环境也不适合，对吧、 嗯、是、啊、嗯嗯，因为这个野雪比赛呢它来中国考察过， 哦，也看过场地， 看过 制片人呀，导演什么地， 想去登那个珠峰看看来着，不行，嗯， 什么还要收费， 上不去 那这个场地只能在瑞士这个地方举行是吗？ 也有在瑞士其他的地方、 哦哦、 我说的是瑞士的维尔比耶呢，它是一个最终的循环赛的那个、哦、最终的那场比赛， 维尔比耶没听说过这个地 方、哦、真是没有听说过， 很少听说过啊。 对， 那比如说如果作为旅行的角度来说哈，我们听众或者我跟道德也想知道如何到达瑞士的那个这个地方，什么比约嘛，对吧， 维尔比耶， 维尔比约怎么到达这个地方呢、哦、啊，麻烦吗？ 咱们肯定是他没有直达的飞机， 对，得转， 没有得转机。 嗯， 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是我们直接飞到了瑞士的日内瓦， 哦、 然后从日内瓦呢坐那个当地的火车过去的， 哦哦、 坐到那个维尔比耶山脚下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是像很多当地的旅行者一样， 啊、 我们是坐了那个、 观光的那种吗？ 对、哦，观光的那种车上去的，上到了山顶。 哦， 它是在山上。 哦，山顶上、 哦、在山上， 对， 这个难度系数因为太高了，我看咱们这个稿子上写的是为野雪亡命徒们准备的， 妈呀， 我的天哪，这得是多高的技术才能滑这个野雪， 哎，就这些选手选拔因为是顶尖的世界滑雪的高手啊， 是 这个是个专业的赛事还是民间的赛事呢？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赛事。 哦，专业的， 对，因为这个比赛的时候选手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他是没有就是滑过这个雪道的，他只是说我、哦、 不接触啊， 不接触， 不了解， 是的， 哇， 他只是提前去看了一下这个山是什么样子的， 我懂了。 有请第一位上选手，这太简历了，我跟你讲， 这是什么地方？ 有没有这种选手，就是觉得当场就不太适应，因为他太野了？有没有这种感受的人？你看到的、没有。 不会，因为 会、啊、 因为这个是最终的一个比赛，他之前还有一些选拔的比赛、 啊、都下去了，都已经 不是，都已经上了山顶，再下去也不可能了，只能往下滑。 既来之则安之，请滑之啊！ 对对对，你不知道你滑哪一条雪道， 哦、 你也不知、哦、不知道你会经过哪一些区域， 全都即兴。 哦，我觉得这个刺激点就在于这儿。对， 我的天， 嗯， 那其实作为普通的听友，我们只能听听了，感受感受、啊。 嗯，你说有没有滑零度雪道？ 哎呀，零度雪， 零度雪道， 十角呗。哎，来说到雪道，它有坡度、有长度， 肯定有坡度， 有危险系数、 嗯。是的， 能不能形容一下这个雪道大概的一个什么样貌的一个雪场？大概是 野雪比赛的话，你可以直接形容它是90度直接下来的， 真的是90度。 对， 哇、 哦，天哪！那这个时候就是单板和双板都是可以的，是吗？ 都对，分单双板都有。 哇、哦， 其实我特别佩服我看到的女选手， 还有女生啊， 是。 天哪， 但他们身穿的不管是那个头盔啊、雪服啊还是什么那个呼救器啊，这些的、都是非常高级的， 鲜艳的颜色啊， 是是、所以我们就说啊，他们简直是行走的美元， 哦， 因为设备非常的高，因为这个危险系数很高， 是很高， 哦， 行走的美元， 对啊，真的是行走的美元， 嗯、 哦，那这一身装备下来，我们可能不知道具体多少钱，但是一定会很贵， 是不是很贵，这一套装束的话 都是很贵的，而且、哦、但基本上每一个选手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赞助商， 哦，那就好了，嗯，红牛 361 361特别难办办， 我当时看的那个是 Swatch 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赞助商、 哦、表的， 哇 Swatch 当时是一架直升飞机在天上把那个很大很大一个 Swatch 手表、就直升飞机绕着那个比赛的区域， 哇 logo 感很强啊， 对、 哦、然后就往下撒人一个， 哎，对对对，有这样的， 有没有感觉 滑雪片吊着人突突突，哎，放 哦，他们出场仪式是很隆重的那种。 对，他们其实因为他会是从那个山顶往下滑、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任何的工具过去、你只能是那个直升飞机把人吊过去， 哇， 就是选手就是坠在直升机下面、然后吊过去，吊到他那个比赛的那个出发点， 经典的、他从那个出场就是极限的开始了， 对啊，出场就已经很炫酷了， 一般我们都是从雪道哒哒哒哒上去或者 是坐缆车什么的 扔下空投， 空投，这属于空降选手， 还支票呢，还空投。 嗯， 这个感觉啊，如果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极限滑雪这个项目，眼睛见到的 就特别的刺激，而且特别佩服这些选手。嗯、 对、啊， 男生还会理解，女生就更加厉害了， 对 吧？对， 而且这个刚才黄东说是几乎9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我觉得这样没点特别高超的技术，根本就滑不了这个雪。 我们看到这个黄东的一些这个文字介绍哈， 嗯， 每年决赛的赛道都堪称世界级难度， 嗯， 这是所有野雪爱好者的噩梦， 终极噩梦， 还不是天堂，是噩梦。 对， 我这是那个难度又升级哈。 是的，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作为中国人，我想问一下参赛的选手当中有没有中国的面孔， 或者说亚洲的面孔？ 亚洲人， 至今没有看到过。就是他目前应该有3700多位选手都参加过了， 哦、 但是我们中国的选手还没有。嗯、我们其实去看这个比赛的中国人都挺少的。 哦， 如果不是， 你好荣幸啊。 如果不是为了去看一下这个比赛的话，嗯、估计 也不会， 我也不会去， 对不对？ 对， 是的。 你是参赛者和参与者之一，你看他们表演，你是参与者哈、啊 嗯。 那作为你来说，你是自己去的，还是带着一些朋友去的，一起看这个比赛的？ 当时我们是。当时我们是说是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个滑雪的一个项目，对，当时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就是国内的万龙滑雪场的 工作人员或教练之类那些人是吗？ 是的，是的，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去考察完了之后，现在万龙滑雪场就是说你有那个他的一个季卡的话，也是可以去维尔比耶去滑雪的。 哦，互相的有用关联， 是的。 哦，哇，这是对要求很高的啊，既然是野雪。我们想多海拔，比如说从上往下滑，不是90度吗？海拔多高，滑到多低，有没有这样一个规矩呢？ 大概是从3000多米的一个山顶吧， 3000多米 滑到那个海拔2600多米。 哦，1000米的落差。 嗯、对、 哦， 但是这个落差就是因为国外呢，它都是一个野雪，它不像我们国内的滑雪场基本上是人造雪。 是 野雪的话，而且都是山，你不知道，就是说可能滑着滑着，下面有一块石头 挡住你了。 对， 你就灵活的去规避这些石头， 是 完成赛事。 是的。 那参加决赛有多少位选手？ 参加每一次的比赛，他会根据一个年龄段来区分的。 哦， 可能少的话就是十来个，多的话可能也有20-30个的。 周彤，你怎么了？啊，我问一下哈，今天黄东雷我们的节目，黄东你好，我是节目的元老，其实就是个运行力的 啊，没问题，哎，后面那个就可以不用说了啊。 嗯、啊，就是真诚的表达俺的这个职位啊。 啊啊啊！ 一小二小三不上，然后还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些人十几个人都能完赛吗？还是？中途就退赛的， 他都能参加比赛， 哦， 但是他能不能滑到终点 不 一样， 那就 不 一定了。 对， 对，可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这样的一个比赛，因为难度太大了，有没有选手真的在这个途中受伤、 会有一些反应啊， 甚至是丧命？ 对呀、啊，有吗？ 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滑到终点的人，他基本上会受伤。但是因为这个野雪比赛，他准备的非常充分。如果有人受伤了，我亲眼看到，就是因为太陡了， 太直了， 他控制不住，他就会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 哦。 然后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大家都非常惊讶，就会去想他是否 骨折呀，受伤了，怎么最后呢？ 一般这种情况下，就马上会有直升飞机飞过去救援。 嗯， 哎呦，直升飞机救援。 哦、对，这个 那滚也滚不住啊，那直角往下滚，越滚越大，这大球下。 所以这个时候装备就体现出来了， 是的， 保护 对、 哦、 对对对，它有很多的装备都是用于它这种保护的， 护 对，就像弹力球一样，滚滚滚。 对对 对, 对， 但实际上它可以减缓很多的那个伤痛。 是的， 嗯， 其实大家光这么想象就知道这个比赛的严苛性和专业性以及挑战性哈、啊。 对， 这里面有五个。没有，我们说没有、嗯、这五个没有是什么？第一，没有明确的起始线。 嗯，是 这个是怎么定义？没有明确起始线， 那这个怎么比呢？ 总有起点呢。 起点其实它会有一个拱门。 哦，拱门。 对，然后，但是你从这个拱门这个哪一个地方下去， 所以 都是可以的。它只是设了一个点在这个地方。 了解，了解，了解。没有规划出的雪道，因为这个雪道是野雪，就是比如说这个直线距离是1000米。嗯，宽的距离就这个这方面都可以去滑，这属于竞速，对不对？ 没有， 一个一个的滑， 都是一个一个的比赛 的。那了解了 啊，就是看每个人的那个时间和完 成度。 成度 啊， 他会从 一个一个， 比如说他从这个门的右边，100米、500米下去都是可以的。 开始摔。 然后或者是他从他左边这边下去都是可以的， 哦， 但是因为这个比赛他是没有提前没有滑过的，所以说这是没有明确的一个 刺激 规划的。 哇，这个好刺激，没准滑着滑，哎，此路不通， 是啊， 怎么办？ 赶紧调整。 对啊，这真的是应变能力， 对，选手的应变能力、滑雪技巧、保护自我的能力， 对， 以及对勇气的这样一个认知和 勇气心态， 对， 嗯， 第三个没有秒卖表记录，没有表记录啊， 他的一个比赛形式就是看你从起点滑到终点，因为有很多选手他是没有滑到终点的。 我了解的就是能滑下来的人就是厉害的人。 对啊，就是能滑下来就已经不错了。 我有个疑问 啊，你说 十几个选手，比如说举个例子， 嗯， 五个人都滑下来了， 嗯， 那得分个先后啊，一到五名啊，那怎么分呀，啊，黄东啊？ 嗯，他会根据他那个滑雪，不是哈，就是因为他滑雪过程当中，有的人他会选择就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一个雪道，就直接滑下去。有的他会为了拿这个高那个难度的一些动作， 难度系数2.0那个， 他可能会翻两番。 哎， 对，就他滑到一个下面稍微有一个悬崖的一个地方，这样跳下去， 加些技术动作， 对，这个都是加分的。 哇，这个真是咻， 对，这个你了解了，完全即兴，而且跟他的这个完成的难度有直接的关系啊。 有的 啊，了解了，没有练习机会，刚刚我们说了，因为第一次见这个雪道空投下来他没有练习的机会。 是站上面滑吧。 对对对，之前呢黄东也说赛道几乎垂直， 嗯， 是 一场勇敢者的运动啊， 游戏啊。 对，经历这一年的比赛，你是去过这个比赛的哈。 嗯，对， 我想一下问一下，最后的前三名，先说就第一名吧， 嗯， 冠军他是哪国的选手，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你有记忆点吗？ 因为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观看比赛的那个观众呢都是在比赛那个地方的对面山上。 哦，对面。 哦， 其实我们就是看到对面有人下来的时候，你就看一黑点儿。 离得远。 对，因为他是只有在对面的山上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是滑的哪一些线路啊， 嗯， 然后怎么样滑下来的。 那最后取得比赛的那个选手是健康的，没问题的哈，没有受伤的那种， 没有受伤的， 厉害呀，啊！ 对，我在想，那这些选手如果 庆祝， 对呀，啊，他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呢？ 对呀，啊，鼓励呢？会有一个证书或者奖金吗？ 嗯，会有证书，也会有奖金的。 好， 因为 来了，问题来 了， 先说奖金， 奖金， 啊，周驼，你特别关注这个。民以食为天呀，啊，是吧， 啊， 一面包得有啊，爱情我可以自己给自己找 啊。虽然说那个有赞助商，但是还有好几个是没有赞助商的呢。 是， 嗯， 我想想啊，我先来吧哈， 你先来， 我年纪大经验比较多，容易失误，然后我就想，这么难的一个赛事，空投， 空投， 然后空转拿到技术 3.0 加转体匍匐。我想想，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呗， $50,000。 哎，我说的，我猜啊，我猜是50,000瑞士法郎。 我猜的是，60,000欧元。 好吧，那到底是啥呢？ 王东，我们接近还是偏差很大？ 那个，其实具体多少金额我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啊。但我觉得应该比你们说的要高， 都要高。 你想哈，大家其实这个系数是很高的， 对， 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这个比赛的。 我这个命就值50,000吗？也对哈， 奖励挺高的啊， 挺高的， 那就10万欧元或者是8万， 就值10万吧， 反正是挺高的哈。哎，10万欧元不少了，不少了。 其实他可能通过这个比赛之后，更有利于他接下来的滑雪职业生涯的一个发展。 哦， 对， 比他这个奖金带给他的一个收益 更 大 更大。 对， 其实就像这个虽然不是特别了解啊，像什么澳网啊、温网啊，就是打比赛、大满贯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殊荣。 是， 对 对， 就是集赞，嗯。 是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当然了，也很多选手刚刚说的，黄东说，因为一些突发情况处理不当的话，会容易摔跤。 对， 摔跤之后他就很容易掌握不了平衡，整个人是滚下来的。 对， 是 滚下来到达终点，算获得比赛的完成。 当然不算 了，不算。 站着下 来，你滚下来，滚到终点， 噗，猫就差一点，5厘米。啊，那明白了。这个赛事不是适合平常滑雪爱好者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欣赏者。 对，我其实我们去都能说是体验者，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我可能能滑高级道， 那不错了， 但我去到那个像维尔比耶这种地方， 对， 我不敢滑高级道，我只能够去初级道上去体验一下，就是他们所谓的蓝道在那边的话、嗯、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了解这个赛事呢，每年都会举行吗？还是 每年都会举行， 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什么时候呢？ 大概每年是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他是 只会提前告诉你，我会大概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举行， 你就来吧、 哦、对，你就来，然后具体是哪一天举行，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判断。 了解了啊、嗯、这个城市叫做，再说一遍的名字， 维尔比耶。 维尔比耶， 如果你在这个圈里头，滑雪圈里头，瑞士滑雪圈里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啊？我去维尔比耶参加了一个比赛，并且完成了比赛、嗯、那就是厉害的人。 我的天哪，那太厉害了， 那就是膜拜了，对不对？ 那基本上除了专业的，没有人能说出这句话。 通告排到2020年了吧， 是，基本上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认识， 是不是？ 对， 这是一个殊荣， 嗯， 也是一个荣誉啊。 嗯， 当然瑞士湖光山色，作为体验者的黄东、嗯、想必在下面呢还有很多他在瑞士这个城市或者其他的一些吃饭呢、住宿啊、饮食的一些感受哈、 嗯、没错， 瑞士给我们的感觉除了湖光山色就是非常的昂贵的一个地方啊， 是吧？到底怎么个昂贵法， 是不是很有这种感觉哈？ 是的， 作为体验者的话，如果大家除了这个野雪的比赛、 嗯、 还有关于瑞士的一些旅行的分享哈、 嗯、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纯， 我是道道， 下面呢还有很多黄东关于瑞士的旅行分享。 嗯哼。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from my veins, let me be.Thank you.

央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和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勇敢者的游戏有很多有这个，比如说刚刚涉入勇敢者，就比如说过山车之类的比赛哈 啊。 然后呢，现在我们正是超级极限的无准备滑雪运动。 对，这个要提示大家，对于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端以及专业的，所以并不是我们普通的体验者或者滑雪爱好者可以胜任完成。 向这些勇敢的勇士们致以敬意哈， 对 人生的挑战哈，笑着活下去。然后下半段，瑞士湖光山色，3-4月份的瑞士漂亮不漂亮？黄东，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春天的瑞士。 挺漂亮的，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呢，山上是还有雪的。 哦， 但在山上有雪， 山下 ，山下的话就是 有和尚， 有河， 有河， 有河， 什么和尚？ 对，有河。 对， 在那个维亚比亚山下有个地方叫蒙彻的地方， 蒙 彻。 对，我们先是其实是想去吃中餐 啊，中餐。 对，因为在山上没有中餐厅。 是的，是的。 然后去山下吃了一个中餐，第一感觉。很贵， 很贵。 我猜猜，我记得有一次，有一朋友说，一盘西红柿炒鸡蛋80人民币，那还不是在瑞士呢。我不知道瑞士是什么一个 中餐概念，哪个菜系吃的？你这次吃的，你先说的是中餐的， 还分菜系吗？ 菜， 宝辣的 哦，川菜啊。 那来个宫保鸡丁好了。 哦，宫保鸡丁好， 应该会有宫保鸡丁吧？ 有宫保鸡丁。 老多啊，猜一猜。啊，瑞士这个地方物价很高，福利很好，人民安居乐业，然后除了牛排，还有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100人民币一盘儿。 哎，100一盘啊，那就太少了， 太少了，到 180， 可能靠谱了， 200， 差不多。 一盘宫保鸡丁200人民币， 而且还不够，应该是 量不是特别多， 一小盘， 是的。 花生米多，葱多还是鸡丁多？ 放眼望去全是葱段儿， 好贵呀， 好 贵呀，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中餐厅 啊，它稀缺， 特别少。 这个是中国人开的还是？ 是中国人开的一家中餐厅，算附近比较正宗的一个。 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呢？ 老板真的厉害。 同胞已经不容易了，来到这儿，你好不容易吃口中餐，你能不能给便宜点？ 问一下哈，几个人吃的这顿中餐？ 大概是四个人 ， 四位大概了解了。人均的话500块够吗？ 不够。 人均500都不够， 不够。 人均1000， 差不多。 4000块， 吃一顿饭， 中餐。 吃一顿中餐，宫保鸡丁加上水煮鱼。 你们都点了什么？ 哎，水煮鱼， 水煮鱼，宫保鸡丁。 然后我再猜，什么？ 是水煮三文鱼吗？ 水煮什么三文鱼？ 水煮什么鱼？那个鱼的种类？ 就普通鱼类吧。 我不记得， 不记得了。可能是有水煮鱼，有宫保鸡丁。 嗯， 应该还有毛血旺之类的吧？ 一个就是青菜。 啊，空青 青 菜。 三个菜， 青菜我觉得都得卖到100多吧，一盘。 对，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空心菜，然后我就点了一盘，算下来有100多人民币。 妈呀！ 米饭得配上吧？ 得 25一碗。 其实我觉得，你要说这个米饭贵，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块可能水稻不是那么的，农业不是那么的发达，但是这些菜按理说是都有的呀。 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当然是中餐了哈， 嗯， 也比较的稀缺， 嗯， 然后这个人均1000块钱确实是全世界来说都算贵的价格了， 对、 哦、 不过 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瑞士可能是欧洲最贵的， 嗯， 对吧，其实维尔比耶应该是瑞士最贵的。 哎呦、 哦、 贵中之贵， 原来是维尔比耶这个地方本身就贵。 除了饮食、嗯、住宿是不是也相应提上去了，就是你们住宿的环境怎么样、价格了， 住宿的环境和价格的话，如果是在那个野雪比赛期间， 嗯， 订房是非常难的。 哦， 就如果要去看的话，建议至少提前3-4个月、 哦， 这样就可以预定了，否则可能订不着。嗯， 啊、哦，12月的时候开始订房。 对，提前3-4个月，那就是11、12月份就可以 开 始 订 了。但是价格应该是一如既往的高，是不是？ 对，价格可能我们就我们这个普通的那种三星的、 嗯、三星酒店 在那边的价格可能就接近2000块钱左右。 我的天哪， 挺贵的。 挺贵的， 嗯、 瑞士，尤其是维尔比耶这个地方， 贵中之贵， 贵中之贵啊、 嗯！ 但是呢，大家量力而行， 对对对， 看你到底有多少的财力， 哎、 或者说你有多喜欢。 我问一下啊，嗯、就是黄东以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嘛啊，也带着很多朋友去过哈、啊 嗯， 每年去这个维尔比耶的中国人多吗？ 其实不多、 哦、很 少，但是现在有那个我们原来是在中国的一个教练在那边常住了 哦。 对，如果大家去的话，因为这种地方它滑雪，我们还是以体验性 的 为主。 嗯嗯。 过去的话也可以去找，我建议是找一个中文 的靠谱 的教练， 对对对对， 带 一带 会比较安全、 啊。是的，当地的朋友也是对这个环境比较了解哈，酒店住宿、饮食结构、架构都非常的昂贵。当然，昂贵的背后也有非常漂亮的景色了，肯定是啊， 与之相配嘛。 对对对、嗯，你有没有去过一些景点，感受瑞士的湖光和山色？ 就我刚才跟你们说有提到的那个 河、啊、 特别特别漂亮， 真的吗？ 哎，它叫什么河呢？这么 大好河山我也见过，南郊北郊什么天池什么的， 哎呀，见的不少呀， 洱海我都找过一次，然后。哎呀，周陀谢谢你啊， 周陀谢谢你，你真是太扎心了， 真是，我真的是那个图我都破壁下来的、 啊， 我就那个比例尺我都算了多大。我都算 啊，这个河到底漂亮成什么样、嗯？给我们形容一下。 啊，我在中国还没有见到过。 哇， 真的吗？ 真的，就是旁边有一些花， 嗯、 特别漂亮、 嗯。 然后对面你看到是雪山。 是的。 哦。 雪山，如果是你，我刚好是傍晚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 哦嗯、 对面有雪山，然后有那个日落， 夕阳， 然后还有那个一些。我不知名的一些飞鸟， 哦、 对 鸟， 小动物， 嗯、 对，来在那边，嗯，就是形成一个，我觉得就是 完美， 就是特别特别漂亮。 哦，那个湖 真的好完美啊， 河很湖吧，应该是一个很平静，是不是很平静？ 对， 有湖面上的运动吗？就在这个湖上。会有船吗？会有什么吗？有吗？ 没有。 哦，就是平静的湖水。 就是、但是很多人在那个湖的旁边。 哦， 对，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人。 他们要干嘛呢？他们都、嗯、 比如说在野餐的。 哦。 我看到一个特别逗的。 怎么了？ 我看一堆人凑那，我说干嘛呢、我就过去看了一下，他们在打那我们打的那个麻将。 外国人去打麻将吗？ 是，他们在打麻将。 老外啊，老外啊， 我的天哪。 是的。 这个应该怎么出？ Made of wine。 对。Hula Color Chicken。哇，他们还真的是还挺 对啊， 挺错感的那种感觉。 Wait a minute。 我玩麻将了。老外呢？ 对。 对，我就当时我就特别奇怪，哎，在这儿还遇到别人打麻将， 对 呀、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那黄东，你有没有就是观察一下他们打的对吗？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反正跟我们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还挺有意思的、欧洲的老外玩麻将， 对啊， 嗯，很有意思，就像我们玩国际象棋一样，也挺有意思。你要在那个西雅图玩国际象棋也很有意思， 是的，是的，也挺有意思的， 很跳，很跳。 嗯、对， 嗯、能了解到就是3-4月份的瑞士有各种漂亮的花朵。 嗯， 还有不知名的飞禽鸟兽， 嗯， 平静的湖水，蓝蓝的天， 白雪覆盖的雪山在你前面，然后你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夕阳照到这片美丽的画面上的时候，会映射出很多立体的想象。 没错， 对吧？ 对， 贵也贵。 哎呀，这个真是维尔比耶这个地方非常的美，不然的话它也不会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对对对， 去可以提供这样的滑雪场。 除了这一面湖水之外，还有哪些印象特别打眼？打你心绪的地方？ 嗯，我在那个地方参加了我人生第一次的那个滑翔伞。 哎呦， 它还有这样的极限运动。 滑翔的你胆儿挺大呀。 我也想去滑翔伞。 哎，滑翔伞的准备多吗？之前的心理建设需要很长时间吗？ 我其实当时我就没想，然后跟我一起去的我那个一个 同 事呢，同 伴， 对，他是比较喜欢这种极限的， 也是女生， 厉害，对，他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极限运动，他说去吗？我说那 去呗， 去呗， 就是 你怂恿去呗，那有谁怕谁呀、啊，对不 对？ 对 呀、 啊， 关键是自己也想去， 是是是， 干嘛不体验一下呢？ 滑翔伞是从那个山 上我们是从雪山的顶上往下跳。 嗯， 其实我还算就是不是第一次跳成功的。 哦， 把我吓着了， 把你吓着了，怎么回事？会有 不成功？怎么定义不成功呢？ 就是我有教练在后边，我在教练前边，要跳下去的话，我们要有一个起速，就是我们两个人都要往前跑， 是， 跑到下面之后，你就看到可能是悬崖了，你就得跳。我跑着跑着跑着， 刹车了， 跳不起来了， 我就怕， 害怕害怕， 对，我就往下，我就怕了，跑不动了，我就往下坠。还好就是这边的那种教练都是非常的专业的，然后如果不专业的话，估计我就掉下悬崖去了。 哎呦， 我的天哪！ 我了解了，就是在冲刺一段的时候，突然会悬空，你必须要一个弹跳起来，对不对？ 对。 哦，这个是需要要求的，有要求的，他不是一路傻跑就过去了。 哦，我以为一路跑，然后 是有一个填一空。 对， 就 是 跳 躲开， 就是 你跑着跑着要跳起来。 啊、 另外一个同伴他完成的怎么样？女生， 因为他本身就喜欢这种那个极限的运动，所以说他是一次性就飞成功了， 完美完美， 好完美啊！ 我是第二次飞成功的。 第二次总结经验之后怎么完成这个动作呢？ 因为教练已经知道我心里害怕这个因素了， 对、啊、 所以他就直接找到了一个高一点的地方。不用我跑了，他说 you just jump。 哦，你直 贯 跑、 直接跳， 对 对对，让我直接往下跳。 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滑翔伞的体验，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给我们形容一下，你眼前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一开始晕眩吗？ 当我飞起来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挺慌张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然后当我就是慢慢的飘在空中那种感觉的时候，哎， 自由。 好舒服呀， 自由， 对，真的是自由。 阿凡达真的是飞起来了，在空中飘。 对，就是飞起来，你可以控制那个你往哪个方向飞。 教练控制还是你自己控制？ 教练控制。 哦，教练控制。 教练让我控制。 哦， 我说我不敢。 就这个时候，如果你在高空俯瞰地面，哇，那个才是航拍视角。对，那超级美，应该是。 这次道道。你们还有黄东，我比你们多活20年啊！你们有没有做过一种这种梦 啊？ 飞碟梦， 飞碟梦， 我做过不止一回飞碟梦 啊， 像天地飞行啊， 是吗？ 然后就是翱翔在这个城市里， 我在梦中没有上过天。 我真的是飞起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我就不愿醒来。 我基本上是下海。 50年左右的时间，我算算不下有10回呀。 真的呀， 飞起来了，但是我没有真正像黄东这样在下伞上翱翔。 哎，其实我特别想体验一把滑翔伞， 非常爽，自由。 国内也有了， 有 很多地方都有。 对对对对对， 这个在空中盘旋像鸟儿一样自由的时间大概持续多久？ 因为这个我们在维尔比耶，其实它海拔挺高的，我们要就是说飞到山下边去，可能要大概飞了半个多小时。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半个小时肆意的飞翔， 当半个小时的鸟。 这个时候教练还会给你拍摄你在空中飞的，对，等你飞完之后，他就会把那个视频发给你， 是挺有意思的。收费吗？这个视频？ 收费 的啊， 收费呀、 很贵吧这个？ 有免费赠送的部分吗？ 有没有免费赠送的部分？ 我免费赠送了我第二次飞行， 对， 我第一次没成功。 是的，是的，哎，这样一个体验自由的极致感受哈，半个小时从3000到地面， 对， 多少钱？到你猜的？ 800人民币。 便宜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吧。 嗯，吃个饭 吃个饭你想想1000一位。嗯，我跟你说个价，我这个人生体验哈，3000。 嗯，您猜的很对。 你看， 哦，3000。 人生，哎呀，哎，怎么了，猪头？你还要你就剩饭了？ 猪头你，你 不是不是，我刚才就是3000， 哎， 3000块呀，啊？ 对，他会， 哦，3000块， 嗯，包括他前面他跟你教怎么样飞，嗯，然后包括在空中，他会跟你说你想不想自己来控制， 是， 或者你想不想来所谓他说的 big time， 就是多晃几圈， 是的，是的，是的， 哎，晃去的，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只是我比较胆小， 就是就完成了就好了嘛。嗯， 对， 哦， 我就静静的飘在空中， 真好。 对。其实还是服务相当到位 的， 就是从安全系数来讲， 教练， 啊， 对，是的， 从教练的专业度啊什么的都会很高。 因为滑翔伞是有一个落点的，落脚点的。 嗯， 你们会落到一片草地上，还是落到哪里啊？ 我们落到了一片草地上。 你看是吧？ 是我们落到了一片仙人掌林。 怎么这趟行程那么充满了加薪？ 对，我那是800的吗？ 有没有真的是？教练，这就有教练了，叨叨。 对， 有教练。如果教练跟你开个玩笑，正好落在湖水和草地的中间一点点的地方，他会就是跟你开玩笑吗？会吗？ 会的， 会吧， 会的， 啊， 真的是落到了湖上。 对，他们都会开玩笑。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嗯，那边的人都挺友好的， 幽默友好。 看到您过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打招呼，嗯，然后来来降到我这边来。 哦，原来是这样， 真好。 所以这个运动，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啊，就是你就可以感受一个欧洲人民体验人与自然交汇的一种神奇的感觉哈。 对， 得天独厚哈。我觉得3000值，来一趟也不是经常去这个地方嘛，对不对？ 是是是， 一生去不了几次，那来一趟嘛。你记住这个东西，还视频贵点贵点拿下来呗，给自己的心意子，外心意子看看。哎呀，周驼，你是不是又我想这个事，我也 哎呀，行了行了，周驼，你不用。我们就是你的儿女，好不好？然后我们带着你出去玩， 哎， 好不好？ 什么时候实现？哎，问一下，就这样一个强度的这个滑翔伞运动，对年龄有限制吗？比如说像周头这样50-60岁的老人可以完成吗？ 嗯，完全可以， 真的。 嗯，因为其实，在国外就是国外的滑雪发展史比我们悠久很多哈。 啊， 对，因为我当时滑的时候就有一对儿，就是头发已经。全 白 的一对夫妻， 是不是少白图啊？嗯，就是老人， 是老人， 老人，老人，对，哦，他们就是 当地的 滑的，对 的 他们当时穿着滑雪板就滑下去了，我是没有穿滑雪板，我直接， 还有穿滑雪板下去的， 对他们想滑到下面就自己开始滑， 哇， 哦，就是先滑翔伞，然后那个再接着滑雪是吗？ 对， 其实这是他们的必经回家之路。对，只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这个，就是先跳一个伞，然后呢，咻，滑到自己家门口。嗯， 老炮儿啊， 对， 欧洲老炮儿。嗯， 哎，是的，完全有这个可能。 其实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到了瑞士这个地方啊，你会体会到当地人享受生活的方式和方法。 嗯， 一是消费很高，因为他福利不错，他可以用这个福利感受大自然就天然的馈赠，这个东西 是 谁也得不掉 的， 因为人家是按照他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来制定的物价， 休养生息嘛，对不对？ 是的，嗯。 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滑雪场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旅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你改善的地方？自己有吗？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新奇事物，比较喜欢体验的人， 猎奇，对不对？ 对 啊，要到这个地方，就是不能让自己特别安静的待着，就得参与一些活动才能精彩，对不对？ 其实你参与滑雪之后，你到下午大概3-4点钟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那么多人在滑雪了。 哦， 然后大家都在干嘛呢？ 嗯， 都在那个酒吧旁边坐着呢。 哎呀， 哦，等待着酒吧的开门， 是等待日落的， 不用等待，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 哎呀，3-4点钟酒吧就开了。 哇， 对，大家滑，哦，大家的娱乐项目在那个维尔比耶那个小镇里面，就是白天滑雪，滑完雪之后，然后就开始那个下午3-4点钟 休闲放松， 对，大家拿一瓶啤酒可以从下午3-4点聊到晚上。 真的， 哦， 酒量也是蛮小的。 对，这样 一瓶啤酒可以喝这么久？ 哎，一瓶是7升的，气死你！ 你那是桶吗？ 桶装的。瑞士，夜生活这个小就城市的夜生活就是从酒吧开始，对不对？ 对。 也就是就是在酒吧待着嘛，聊聊天，看看电视，打打台球，就是飞镖，这种感觉，对吧？ 是的，是的， 是的。 然后我在那边玩了第一次，就是桌上乒乓球。 桌上 乒乓球 哦，瑞士，瑞典还是有瓦尔德内尔的厉害的选手，瑞士好像也有， 乒乓球不错的选手。桌上乒乓球怎么理解？是个小桌子吗？还是 就随便的在酒吧里面 一 个桌子就可以了。 哦， 然后桌子上面呢放满那个杯子，杯子里面放了啤酒。 哦， 然后分成两队，一边一队。 哦， 然后我这边呢就把乒乓球扔到对方的那个杯子里面。 哦，这样扔投掷。嗯， 哦，投掷 不是用拍子打那种。 对， 扔进去了的话，那对方呢就要把这个酒都喝掉。 哦 哦，原来是这样的。 知道了吧，不是啤酒，还有这个乒乓球的酒。 啊，对，那要是没扔进去呢？ 就一直这个有没有扔进去的？ 对，没有扔进去就是扔的那个人喝是吗？ 我们扔进去了他们就喝，然后如果就最后那边的酒被别的喝完了，然后你就要负责下一轮的酒。 哎呦 啊，是这样的。 一般这样的活动会持续到几点钟啊？凌晨？ 很晚 ， 因为当地没有什么夜生活，当地夜生活就只能是在酒吧。嗯， 是的，是的。 哦， 第二天醒来之后， 这个这个小镇它有没有什么可以逛的？比如说它有一些小市集啊， 街区啊，什么有吗？ 小街区啊，可以买东西 啊。在那个比赛期间哈，其实比赛期间它所有的那个美食啊，各种玩的是最多的。 嗯。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我们一个外国朋友就带我去说，哎，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当地小吃吗？ 对，然后我就过去了，我一看，哎，这不是咱们北京简化了的煎饼果子吗？ 哦 我的天哪，他们还有这个东西。 饼卷任何的东西是那种东西吧？ 是，它比我们简单多了，它弄成一个摊了一个饼之后就在上面刷上一个什么酱，卷起来就给你了。 哦，没有薄脆，没有那个土豆丝儿，没有火腿肠， 没有码啊，什么都没有， 啥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摊的鸡蛋在上面吗？ 没有。 啊，就这么一张饼得卖5块钱吧？ 是五块，但不是人民币 啊， 5欧元，一个5欧元， 5欧元是吗？ 对， 就这么一张破饼，30块 啊！别说破饼， 哎，不好意思，情绪表露的太直接了。 对对对， 就这么一张饼，还真的蛮贵的。 真的是挺贵的，味道怎么样啊？酱抓饼， 味道 还是甜面酱， 还是不错的， 还行，还能忍。 但是我特别想对我那个外国朋友说。来北京，我请你吃煎饼果子， 超级煎饼果子， 8块人民币， 8块到10块，保你吃到爆炸掉。 现在是那个已经涨价了的，那10块钱也能吃个全套了吧？ 两个鸡蛋摊上， 加一个火腿肠，再加土豆丝儿， 火腿肠是淀粉小于5%的， 哦， 对不对？ 你说的是黄中网， 金罗。火腿肠 哦， 其实我会觉得，异域的文化是交流的这个一个链接的一个方式哈。 嗯， 比如说瑞士的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任何一家小吃店，他会觉得哇，这个北京的美食简直太丰富。 对呀，啊， 是 好便宜啊！ 我们作为一个滑雪爱好者，到了瑞士，哇，这片雪场，北京中国是不可能拥有的。 嗯， 都是一个彼此的交流哈。 嗯， 都希望瑞士的价格更亲切一点，我们两国人民。 你怎么背刺小老弟？ 我觉得我 耳不亲切了。 更希望我们的收入像瑞士那样。 对 对。 对 对对， 平衡一点，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对， 人均2万美元， 因为人家觉得我们挺合理的呀。 是的，是的， 嗯， 我觉得黄东这期节目呢，谈笑风生，非常风趣啊。 是的， 也是体会到了一个表面看上去非常那个纤细的女生，其实她有一个非常想去猎奇的心理哈。 是， 希望现在的友邦的这个职业特别顺利哈。 嗯， 有机会的再来我们节目分享你去国外其他地方的一些感受。去过除了瑞士还去过哪里？ 去过那个巴黎呀， 巴黎、 维也纳、 维也纳， 然后还去过土耳其呀。 啊，你看都是好地方。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大把生命宽度的体验。 是的，只有我们还很窄。 周彤，有什么想法？这个，说再见吧。真的，我作为一个老年人，其实我没赶上这个好时代。但是我赶上了好的队友和团队，我在这个团队里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和深情。 是， 虽然呢团建也迟迟未能实现，但是也期待生活就要继续下去， 笑着活下去。 哎，谢谢我们的周驼， 谢谢， 谢谢黄东，谢谢黄东，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永远去走在路上，感受美丽的风景哈。接下来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开心， 拜拜。 When a man